首醉来自方大同和杭盖的这样的混搭组合，就有一种坐着飞机从大草原又飞到了香港再飞回大草原的感觉，非常奇妙的这种组合搭配啊。这是来自方大同和杭盖合作的一首醉，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这首歌听来之后真是酣畅淋漓哈，有那种豪爽和大气出来了。那如果说看韩剧是很多人觉得一种童话世界的话，对于男生来讲可能武侠会更感兴趣一些，因为在武侠世界当中会有一种情和义在里面，也是很多男生非常欣赏的这种情节。而我们今天聊一聊在歌曲当中的这些武侠气，就不一定它是一个武侠的片尾曲或者怎么样，可能很多时候是歌手本身带着这种气息。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韦礼安，可能大家提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歌有一些小清新或者有些其他的元素，但怎么也不会和武侠联系在一起。不说武侠，但这个侠气是有的。这首歌呢是叫做《金银岛》，而这部小说我相信很多人会有印象哈，它讲的就是一个冒险的故事，有水手有船长这样的故事，来自韦礼安和马斯卡乐团的一个合作《金银岛》。 陪我漂流到这沙滩上，叶子树若问我，只剩模糊的影像，追逐纸上的宝藏。抬头看见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庞，两眼空洞，身形瘦削，白发已苍苍。腰上系着骷髅，脖子上宝石成双，那泪光闪着光芒。他自称飘摇到这多年落难的船长，航行四海寻寻觅觅，就和我一样，误打误撞抵达地图标示的天堂，住着夏娃和羊。红色的心脏，银色发光，金色珠玑，友善的村庄，那回报热情却用眼里燃烧的欲望，干了玷污灵魂的勾当，身上绚丽的光芒，你不像眼里的泪光，你仍在到我受伤，求你大发慈悲，接着我的梦一场，穿金戴银，脚踩着石铁大锁，双手越写信，同仇为酒越可爱，自信 陷阱，经得起你出不来，这座岛屿是个陷阱，经得起我出不来。 非常生动非常残酷的一个描述哈，在岛屿当中有宝藏也有陷阱。那这首歌就是来自韦礼安，在今天聊这个江湖气侠气的时候，开篇就讲了韦礼安和方大同。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也不局限于音乐人本身哈。提到音乐人的话，我想提到一位女创作人，她就是非常有侠气的这种表现。她的歌是非常有九零后的特色，而且她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多变，时而很性感，时而很温柔，更多的时候她会唱得非常的洒脱，有一种帅气在里面。她就是陈粒。我听到很多这个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就是不吝夸奖，说我特别喜欢陈粒，喜欢哪首歌曲怎么样怎么样，你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放一下。真的好的音乐一定要让大家听到，陈粒也是从小众慢慢走到大家的视线当中。那这首歌就是来自陈粒的《大梦》，也是有一种她自己独特的江湖气。 满章这日蔽天，我的左眼火山喷发，容颜如瀑，右眼中星云闪烁，一瞬间宇宙生，一瞬间宇宙灭，双手托住本笑，聚合不知来处，不见尽头，阻止有黑发缠绕，大风卷来如如不可。天地昏黄，星云闪烁，一瞬间宇宙生，一瞬间宇宙灭，双手托住本笑，聚合不知来处，不见尽头，阻止有黑发缠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走雨落宿命交。人无令谁凭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过荒村野桥，寻仙外孤岛。愿美人间尘嚣，柳絮飘，知己知手逍遥。远山窗棂斜影，愿你人间尘嚣。 自周杰伦的这一首《红尘客栈》，这首歌其实就是周杰伦心中侠义世界的一个体现，它就是一部音乐武侠爱情片。天涯的尽头是风沙，而红尘的故事叫牵挂。侠客为了美人去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的东篱下，两人在檐下对坐，席地饮茶，提笔不畏风雅，只为将美人的容颜牢牢记下。这是经过周董去演唱演绎出来的《红尘客栈》。今天就来说说这些音乐人他们心中的侠义，这种情与义在歌中的体现。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提到周杰伦，我还想提到一个人，就是胡彦斌。其实胡彦斌也有很多的中国风的作曲的这种元素在里面的歌曲，而他有一首歌也是唱出了他心中对于情与义的这样一个定义，这首歌就是《少年杨家将》的一个插曲。这首歌呢，当年是在2007年获得了第14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还有第7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的20大金曲当中，也是斩获了一名。这首歌就是来自胡彦斌的《诀别诗》，听听他的侠义世界当中的情与义。 一生是胆好儿郎，儿女情前世将，你的笑活着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绝笑活着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诀别诗两三行，写在3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绝

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赏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这首《在木星》来自朴树，也是电影《刺客聂隐娘》的一个宣传曲。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刚刚这首歌其实就是朴树他去唱出了自己心当中对于侠义的这种理解哈。其实朴树在我们心中一直是这样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这首歌其实他是在2003年的时候歌名就已经确定了，2007年的时候旋律就写好了，但当时呢他是一直在幻想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爱恨别离的世界， 而直到最后他才把这首歌在去年的八月份去公布，所以是非常执着非常认真的这样一个音乐的态度。今天就来聊聊这些音乐人他们心中的侠义的这种感觉。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放过，我说这部电影我不去做评价，因为确实这部电影呢毁誉参半。当然了，我觉得水分可能更多的是在那个赞的方面哈。这部电影的它的主题曲是非常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尾曲。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和谭维维进行合作的，就是中国风也不应该全都是那种伤春悲秋风花雪月，应该有一些壮阔的这种意境在里面，一起风发的这种纵横睥睨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就唱出了这样一种感觉，有一种壮阔的画面。这首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 今时明月半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独阴山。 望眼千里乱葬岗，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一首来自李玟的《月光爱人》，这首歌呢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在2001年的时候，李玟在第73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唱了这一首《月光爱人》的英文版，也成为了第一位站在奥斯卡舞台上的华语歌手。而这首歌就是讲述的是影片当中那一种爱情和侠义的这种江湖主题。所以说也是在传达这种侠义的情绪在里面。今天就是来听听这些唱作人这些歌曲本身他们的侠义情节。那有一些人有一些演员呢，他们是本身就活成了这样一个大侠的形象。说他们是大侠并不是说他们这个有多么的豪爽这种感觉， 而是他们本身的人生就是一个传奇。电视剧《琅琊榜》在热播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议论一个人，他就是主演胡歌。好多人都说，说剧中的角色，可能胡歌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去尝试去驾驭，但是他所饰演的这一个角色，却只有他能够去演绎了。这个梅长苏可以说是和胡歌的现实人生有很多的牵扯在里面。所以由他去演绎的时候，好多人仿佛也能通过梅长苏看到胡歌自己。这一首来自胡歌的《风起时》。 乱世起青蓝，雪仍烟，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挥剑诀别红颜，不一许余年，一阙为豪气仍在冰溪，是破长夜江山如画，是我心眼关山横说，水可不颠碧血长枪，昨日少年孤影归途，不见烽烟一笔千 这一首《风起时》是原著作者曲田的词，原著作者是海燕，所以说由胡歌来演绎的时候是非常贴合人物的这个剧情。而从六月的雨到风起时，从李逍遥到梅长苏，我想胡歌用这两首歌去展现了自己的成长。而下面这首歌，我想用一个电影画面来描述一下。小倩要走的时候，宁采臣死死地用肩膀去扛着门板，他担心阳光把小倩的魂魄照散，而直到燕赤霞告诉他说他已经走了，宁采臣愣愣地回过头，只看到面前是一地残酷的阳光。而正因为他们一开始相恋就知道要诀别，所以才特别贪恋那种好像朝露般的温暖。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 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次次梦幻中心梦，老去人往往，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 如梦，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这首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每每听到都会觉得有一种飘渺的感觉，因为一开始就会让人想起王祖贤，他穿着一袭白衣这样的画面。那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戴荃。有些人呢，中国风只是去沾了一些气韵，而戴荃呢，他的古风的歌曲，包括他的中国风的歌曲，都会有很多的编曲在里面，就是非常纯正的这种感觉，纯国乐的这种编曲。而这一首歌呢，是他之前曾经在第二季的中国好歌曲去演唱过的，当时他唱的是那一首《悟空》，后来他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天发了一首新歌，这首歌就是戴荃的《喝汤》。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度过每一天，这一首《喝汤》。 奈何